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蔡晖的散文《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经下邳遗桥怀张子房》。 昨天我们欣赏了《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的上半部分。作者提出，由于俄罗斯文学在解决现代性上没有提供完整的答案，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时候，读者开始感到不足了。下面我们进入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托尔斯泰曾说，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职业化写作必须以经典为尺度，不再直面真问题，成为为文学而文学，而非为人生而文学。在相当时期，俄罗斯文学背离世界文学主流，在自说自话中日渐繁琐。建议上世纪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冲击，中国读者渐渐远离俄罗斯文学。那么该怎样回归现代性的根本之问，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从托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之变。从写实技术看，卡夫卡无法与俄罗斯文学比肩，但卡夫卡表达的是结构真实，超越了传统的细节真实。现代人被陌生人与技术所包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体感已经消失。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一场狂风暴雨并不意味着剧情急转直下，而只看对话无法了解双方真实性格。现代人的生活已被拆分到无法被发生、发展、高潮、结尾概括的地步，因为每个人都扮演着更多角色，不得不多线索生存。现代人是无根的、清浅的，但与此同时却拥有太多的信息浏览量，这让他们彻底放弃追寻意义的努力。因为他们明白世界如此零碎，已无法靠意义粘合成一个整体。面对荒诞的现实，传统小说给出的解释过于傲慢，依然强调万法归宗。传统小说给出的解释过于傲慢，依然强调万法归宗，试图指出唯一正确的路。而一旦沾染上这种迷之自信，则小说与读者之间已失沟通可能。俄罗斯文学过于完整，过于合理，停留在用表象隐喻背后统一的简单层面。而读者喜爱卡夫卡，因为他通过一篇篇现代寓言指出了存在的真实结构。从卡夫卡到加缪到米兰昆德拉，现代小说越来越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作家很少再做形象描写、景物描写，甚至不去讲一个逻辑复杂的故事。他们写的是本质的人，而非具体的人。这种写法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到俄罗斯文学惊觉时已被抛开若干身位。其实19世纪末到上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学曾有过一个白银时代，涌现出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凡·普宁和帕斯捷尔纳克，此外还有别尔加科夫、斯维塔耶娃、别雷等，其辉煌不亚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作家在文体上大胆创新，同时坚持所谓的俄罗斯性。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俄罗斯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俄罗斯性包含两个侧面，可以用两座城市来形容。一是彼得堡，象征开放的胸襟， 努力与欧洲文明保持同步。另一是莫斯科，它充满各种神话，建筑夸张华丽，因历史上发生过四次毁灭全城的大火灾，带有命运无常的悲情与凤凰涅槃的豪迈，二者未必协调地叠加在一起。两座不同风格的城市象征着俄罗斯性的两极。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最终转向莫斯科，将现代主义改造成一种新的抒情技巧，割裂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将文体实验变成另一种赞美工具。另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则转向彼得堡，比如纳博科夫，他在俄罗斯写了18年小说后，在美国达到创作顶峰。然而他的彼得堡色彩让当时其他旅欧俄罗斯作家也无法接纳他，特别是纳博科夫的心理描写都是无意义的、瞬间的，他没有回应时代的具体问题，甚至没有表现出人道主义情怀。沃索尔金就批评说，纳博科夫不仅几乎脱离了俄罗斯的现实问题，而且不受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直接影响。纳博科夫的遭遇展现出白银时代作家的两难，回归传统且创作个性很可能被吞没，从而失去自我，直面创造又会因背离俄罗斯性而被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开除。在今天，人们一般认为纳博科夫是继福克纳之后最有创造力的美国作家。 错过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再次转型的机会。在深厚传统的支撑下，这次转型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却基本被中国读者忽略。这批作家仍有严肃文学的情怀，但在表现上不避礼俗，更多采用现代小说手法。以鲍里斯·阿库宁的 FM 密码为例，以侦探小说的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进行了仿写，使普通读者也能较快速、较方便地切入原著主题。阿库宁曾是日本问题专家兼翻译，所以他的小说中常有日本元素，甚至笔名阿库宁就来自日语中的恶人。在日语中，恶人的意思是枭雄。索罗金的小说则以特异的叙事模式而闻名，其中不乏暴力、血腥、恐怖、污浊等内容。被不喜欢他的评论家斥为粪土化。调查显示，读者认为对当今俄罗斯社会危害最大的三部书中就有索罗金的小说《蓝色脂肪》。在他的作品中，《地丁国》已有汉译本，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人类因战争而被打回中世纪，不得不靠地丁这种麻醉品度日。此外，《特辖军的一天》《暴风雪》也有汉译本。佩列文则被认为是后苏联时期的文学标本，他深居简出，思想深刻，写作带有后古典主义风格，充满幽默感。他的《百世一代》已有中文版，他自称，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佩列文写道，在《西游记》中，猴子越来越像人，而在俄国，人民却在不断努力，以使自己更像猴子。此外，他的《夏波阳与虚空》也译成中文。乌利茨卡娅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圣母，她一反俄罗斯文学习惯于塑造英雄母亲的虚假叙事传统，刻画了一群疯狂报复社会的女魔头，她们用人性反对母性，致力于把男性放逐到边缘地带，要么干脆隐去成为缺席的存在。她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您忠实的舒里克，美迪亚和她的孩子们有中文版，其中美迪亚和他的孩子们引起反抗性和悲剧感尤其引人瞩目。沃尔拉莫夫则属于新生代作家群体，面对俄罗斯社会巨变，对文学日渐被冷漠感到不满，自称是正统派。他认为俄罗斯文学一向信奉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他的《异想之狼》已有中文版，表达了对俄罗斯人集体无意识的焦虑。他的《生·瓦尔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集也有中文版。当代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着强大的原创力，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相当地位，但是因为翻译介绍不足，给中国读者以俄罗斯文学在走下坡路的印象。以布克奖为例，当年进入短名单的小说两三年内就会有中译本，可俄罗斯布克奖获奖作品至今仍有很多没有中文版。俄罗斯文学曾是一座巨厦，不可能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至少会留下自己的哀叹与悔恨，只是沉浸在剧场时代中，有多少人会听到这些声音，又有多少人在反省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好了，蔡晖的散文《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我们欣赏完了。为了便于大家阅读当代比较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们为大家介绍几部有中译本的代表作。第一本是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地丁国》，故事发生在21世纪中叶的欧洲和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乌托邦、地缘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相继覆灭之后，欧亚大陆陷入了新中世纪。人类不再急于发展，而是试图通过地丁这种高麻醉物质找到新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地丁国。第二本是乌里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小说围绕其中心人物妇产科医生库科茨基，记录了两代人、两个大家庭的命运变迁。乌里茨卡娅以自己丰富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在小说中增添了很多令人回味的细节描写，冷冰冰的科学术语在作家笔下散发出温暖而又有诗意的味道。 第三本是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的《异想之狼》，小说的题目出自古老的东正教祈祷文《愿我躲开异想之狼》。小说聚焦1914到1918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作品主人公对俄国历史的选择发表意见，争论的热点有俄国人的天性、尼采主义等。第四本是维克多·佩列文的《百世一代》，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经下邳遗桥回张子房》。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经下邳遗桥怀张子房》。子房为虎啸，破产不回家。沧海得壮士，垂琴博浪沙。抱憾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前逆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遗桥上，怀古清音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似空。本诗题目中提到的张子房，指的是西汉初年著名的谋士张良，而位于下邳地区的遗桥，则是一处和张良渊源极深的古迹。大约在唐玄宗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8年前后，诗人李白游历了齐鲁地区，并南下扬州一带。当他路过下邳地区时，联想起当年张良的故事，写下了这首怀古的作品。诗中这样写道： 张良年少不得志的时候，就能够散尽家财去寻找刺杀秦王的刺客。他从沧海公那里找到了一名壮士，这才有了在博浪沙用铁锤刺秦的事迹。这次刺杀虽然未能成功，但张良的名声却得以震动天下。失败后的张良选择了潜逃，经过下邳，这种行为怎么能算得缺乏智勇呢？如今我来到宜桥上，更加羡慕古人的风采。宜桥下碧绿的河水波涛滚滚，却不知道黄石公如今在何处。我站在桥头，只能发出叹息，英雄远去，天下萧条啊。宜桥和张良的故事由来已久，传说在秦朝时，张良在刺杀秦始皇失败之后，曾一路逃亡来到下邳。在路过宜桥时，他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桥边，老人见张良前来，便三次将鞋子扔到桥下，再吩咐张良替自己捡回。张良依照老人吩咐，三次捡回了鞋子，并始终恭敬有礼，赢得了老人的信任。老人自称叫黄石公，他传给张良一套兵书，张良则凭借这套兵法辅佐刘邦，取得了天下。宜桥的位置在今天江苏省睢宁县的古邳镇的东南方，这里古称下邳。由于张良的故事传播广远，后人曾在桥边刻碑留念，甚至还留下了一块浸履石，石头上刻有一个脚印，号称是当年黄石公留下的足迹。根据地方志记载，在唐代时，当地政府曾对宜桥进行过一次大修，并重新雕刻了一块石碑以示纪念。当诗人李白游访到下邳地区时，看到的应该正是这座整修后的宜桥。在之后的千百年间，宜桥又曾数次遭遇战火破坏，幸而每次都能得到重建。如今人们看到的这座宜桥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一块新碑取代了之前已经失落的唐代石碑。幸运的是，那块号称留有黄石公脚印的浸履石也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当然知道黄石公不可能真的在石头上留下足迹，不过这就像赵州桥上留下的柴王爷的车辙和张国老的驴蹄印一样，寄托了古人对传说中人物的敬仰和崇拜。李白的这首作品可以分为上下两段，诗人在前八句中叙述了张良的事迹，而后六句则着重感慨了黄石公的慧眼识才，并进而联想到自己无人赏识的身世。这种表现手法令本诗气势不凡而意味深长，堪称怀古诗中的一篇佳作。此房为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垂秦博浪沙。抱憾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前逆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宜桥上，怀古沁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似空。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下条西岸，我在护城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调悠晃，我用英语跟小班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连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 请你